两点的国家图书馆，著名的敦煌遗书《赵成金藏》《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统称四大专藏，是国家图书馆200多万册古籍馆藏中最受瞩目的古籍。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三站。 没错，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午后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午后是一份难以抗拒的闲适，午后也是一段为黄昏积蓄力量的小憩。 FM999，午后时分，尽享西山日暮，淋浴都市繁华。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30秒自动捕捉，定格你的美好人生。 你见过火柴盒吧？那你见过火柴盒大小的数码相机吗？今天来咱三 C 潮流生活馆做客的就是这款超级迷你的自动数码相机 Narrative Clip。这款相机看上去就和一张 SD 卡差不多大，里面有一个500万像素的相机，并配备了加速度计、GPS 模块、用于充电的 USB 接口以及摄像头，还有电量指示灯。你可以直接加在衣服的领口上，一旦你设置安装完之后， Narrative Clip 就会开始工作，每隔30秒就会自动拍摄一张静态照片，每天可以拍摄大概2G 存量的照片，电池差不多可以支持2天的时间。另外，设计师还为这款迷你相机配备了一个专门的软件，你可以在里面分组查看一整天相机所拍摄到的生活点滴。当然，你还可以直接将你认为最棒最有意思的照片共享到互联网站上。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无法入睡，看着 着镜子里的脸，颓废却挂着眼泪，分明透明，又忍不住笑了。好吧，试着让自己坦白，试着要啊荒了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边。好吧，试着让自己坦白，这要啊慌了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秋去之前，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 进入本时段的团购时间，昨天节目稿团购特惠，买行车记录仪送流动测速电子狗，再送三星蓝牙耳机的特别活动非常火爆。没有想到昨天居然有十几位听众怒气冲冲打进热线，非说咱们一折团购行车记录仪的活动肯定是骗人的，指定就参加不上。尾号是2696的王女士就打来电话说，一直不相信行车记录仪和流动测速电子狗居然一起400块还不到，打电话试试吧，结果发现热线根本也打不通啊，送不起就别送，你忽悠谁呢。还有位车友说特别想买台行车记录仪，平时开车在路上就不怕别人碰瓷了，不过报名电话一直都是占线，我看你那活动啊就是噱头。这里得肯定的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不过成本实在太高，所以才限时三分钟。那为了弥补大家，现在加推一档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您可要听好了， 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打进400-882-0727，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超宽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加上带有红绿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再加上一部三星蓝牙耳机，三样顶级车用装备，总价4000块，今天只要398就能全部抱回家。这还不够，今天还要在当场加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2份大礼。您千万别怀疑自己的耳朵，您绝对没有听错，最新款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总价4000块的车用装备，现在一起给您打一折，只要398元就全部拿走。同时今天还要再额外加送您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2份大礼。同时今天活动100%没有名额限制，就算有1000个人打进400-882-0727，1000台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也照样给出，还要再送出1000份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所以活动只限直播的3分钟，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882-0727，先抢个名额，记好400-882-0727，再报一遍400-882-0727，400-882-0727。尾号是5698的吴先生留言说，是我耳朵坏了还是你们疯了？说今天拥有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不仅能直接给打一折，还要再额外加送金士顿内存卡，直接插在记录仪上就能录像，这能是真的吗？还有一位啊，尾号是5657的听众也说，流动测速电子狗太实用了，不仅拥有超速提示功能，更能及时预警闯红灯拍照，还有那三星蓝牙耳机和金士顿内存卡，每样都是开车必备的车用装备，一样都不能少。可是热线电话也太难打了吧，而且时间又短，到底还给不给参加呢？大家先别急，活动绝对是千真万确，由于成本太高，只能限制时间。现在节目稿团购特惠不限名额敞开了送，只要您在5分钟内打进400-882-0727，就能直接用398块的超低价抢走这最新款的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再无条件拿走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2份大礼。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拨通400-882-0727，把金士顿内存卡和三星蓝牙耳机全部抱回家。最后三分钟您记好了，400-882-0727，400-882-0727。现在场外热线几乎是被打爆了，有不少车友反映热线占线严重，还有朋友说行车记录仪、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蓝牙耳机怎么可能400块都不到呢？还要再送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打电话试试吧，根本也打不通啊，送不起就干脆别送了。大家伙啊，消消气儿，没打通真的不要紧，今天只要您在三分钟内拨打过400-882-0727，系统都将自动记录您的来电，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并为您送上拥有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带有闯红灯提示功能的流动测速电子狗、三星品牌蓝牙耳机以及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一共5份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882-0727，占个名额，400-882-0727，非常好记，400-882-0727。最后一分钟内，不管有多少人参加，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再拿走开车必备的流动测速电子狗和三星蓝牙耳机，更有金士顿内存卡和车载充气泵要额外加送给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82-0727，人人都有份，现在就拨通抢购吧，400-882-0727，您记好了，400-882-0727，400-882-0727。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是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我才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都抹去，你绝情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也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也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出家门往右转，沿人行道直行。 姑娘，怎么不看路啊你？ 对不起。过马路买四根油条，三碗豆浆，原路返回。这是家人的早餐。一、二，两级台阶，上车，刷卡。 你带这么大狗上车，你下边孩子怎么办呢？ 对不起。转身下车，沿人行道直行，和我的导盲犬去散步。听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美，那么的缤纷多彩，我的世界开心是彩色的，难过是灰色的，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再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伤害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人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还祈求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再现拥有过的梦，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此生一留，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分手，他朝不再拥有。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此生一留，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今天跟你分手，他朝不再拥有。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 清楚的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一个人的时候还很好打理自己的小金库，现在结婚了，这一大家子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家庭理财。智多星，你说我该从哪里进行理财检视？ 先在检视家庭紧急备用金这里入手，从家庭财务的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角度出发，保持一个家庭正常运转，要考虑日常开销以及突发紧急情况后不时之需的现金流，这额度不宜过高，因为过高会占用了资金成本，减少理财收入，所以一般额度在家庭平均月支出的3-6倍就行。接着就要了解家庭的风险敞口，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最大的困难应该是生病或者身故，一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出现变故，那么整个家庭就会面临非常大的经济压力，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各种生活问题接连凸显。 因此，你在了解好家庭风险后，就要着手家庭保险，而这保险的费用大概占你们收入的5%至15%。当然，收入越高，保费越高。根据这个原则，你就能为不同的家庭成员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 那投资方面的呢？ 收入、资金用途、资产状况等不同，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应不同，因此对应的理财方案也要有所不同。如果你以及你们家的主要收入人员投资经验比较少，又没有富足的时间，那么就建议你把大部分可用资产拿去做比较低风险的投资，而剩余的资金你就可以在家庭可承受范围内结合自己喜好，看看是选择投资股市呢，还是选择其他比较激进的理财方式，由此来获取更多收益。理财知多星提示：理财目标要分清主次，并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要合理设定理财目标，让生活质量达到更高更好。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在你的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新的故事对我就像一场空白等候。我爱情的故事对我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 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三点的大观园，来源于1984年拍摄的《红楼梦》，徜徉其中，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4站。 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忙碌高压的工作，漫长的归家路，拥挤的春运大潮，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在这个春节，让爱回家。 FM 九九九与京都顺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 大家好，我是京都顺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的刘佳，今年是我来到公司的第5个年头了。年关将近，不管是在外打工还是异地求学，亦或是他乡客居的朋友们，相信都已经准备抢回家过年的火车票了。想想自己上了大学才算真正离开了家，我一直觉得自己不算恋家，但是每当临近年末，才发现自己总不由自主地掐算着回家的日子。想想马上就可以回家看到思念的亲人，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非常的激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这里我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九九九携手京都顺发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谁他呀？谁你和我？同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恨，几许风雨笑。也是甜美，人生的喜恶怎么分？大家各自寻找。 翻山越岭，野花香极了不是你的名，怎么落寞表情漫不经心。 I remember 你们的，谁说过爱情必须望穿秋水刻骨铭心。 Sorry so sorry， 我只会忽然之间静静想 是行走的家，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爱车宝典，专业的呵护知识，贴心的保养推荐，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 现在很多车主都在使用车载充电器，它能用汽车点烟器作为电源插座，直接为数码产品充电，比如行车记录仪、手机充电器等等。不过爱车宝典告诉大家，车充要是用了劣质的，导致车辆损坏或是自燃，那么保险公司是不予理赔的。在调查中发现，很多车充都有严重的虚标情况，尤其是待载能力的虚标。一个明明待载能力只有500毫安的车充，却标着一个2安电流的标志，也就是说，车主一旦用这种车充接上供电量较大的设备，不仅会导致充电设备损害，而且还有可能造成车内用电设备充电口的烧毁。所以车主们购买车载充电器一定不能贪便宜，要反复检查其性能、三保等。毕竟优质量的车充都是采用阻燃材料外壳，并且内置安全保险。爱车宝典专业提醒，使用车载充电器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启动车辆，然后再插入车载充电器。在停车以及使用完毕车载充电器之后，应该及时拔掉，特别是雷雨天和高温天气，也要暂停使用车载充电产品。 出发吧，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有它，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 要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感觉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连蚂蚁也不放过。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

醒来看见你，睡得很甜很美，只是面容有些疲惫，像是梦里将谁追。我知道你不轻易流泪，也不轻易让我伤。 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 你要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 偏执的少年。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一二三，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午

谢谢，谢谢我们的钢琴师东子，谢谢我们十二月坊的美丽的姑娘，再次给他们掌声，谢谢。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九九九，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两个钓鱼高手一起到鱼池垂钓，他们都凭借高超的垂钓技术，没隔多久都大有收获。忽然间鱼池附近来了十多名游客，看到这两位高手轻轻松松就把鱼钓上来，不免感到有几分羡慕，于是都到附近去买了一些钓竿来试试自己的运气如何。没想到这些不善此道的游客怎么钓也是毫无成果。这两位钓鱼高手其中一人孤僻而不爱搭理别人，单想独钓之乐，而另一位却是个热心豪放爱交朋友的人。爱交朋友的这位高手看到游客钓不到鱼，就说，这样吧，我来教你们钓鱼，如果你们学会了我传授的诀窍，而且钓到一大堆鱼时，每十尾就分给我一尾，不满十尾就不必给我。双方一拍即合，心表同意。一天下来，这位热心助人的钓鱼高手把所有时间都用于指导垂钓者，获得的竟是满满一大箩的鱼，还认识了一大堆新朋友，同时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备受尊崇。另一方面，同来的另一位钓鱼高手却没有享受到这种服务人们的乐趣。当大家围绕着其同伴学习钓鱼的时候，那人显得更孤单落寂，闷钓一整天，检视竹篓里的鱼，收获也远没有同伴的多。简单生活格言，当你帮助别人获得成功，钓到大鱼之后，自然在助人为乐之余而得到回馈。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既帮助了别人又帮助自己的快乐事业。